啱人嘅 feel， 佢就唔係，因為可能因為突然間真係個黨盛大，亦都唔想俾人睇到自己係元兇成個黨裏邊，跟住就有好多空位就即係請住先啦，咁樣用咗先，咁但係嗰啲唔係佢嘅即係需要嘅人才咯，咁變咗嚇。 你睇下嗰個寫色擦鞋嗰個人，我都唔知佢有啲咩建樹嗰啲人。 係啊係啊係，咁樣啦嚇。希望啦，希望會系咯，再振作啲啦。既然我哋俾咗咁大嘅支持佢哋啊，希望佢哋啊。 头先讲起 Pauline 咧，其实 Pauline 都做咗件好事嘅。你知唔知道最近咧嗰个中小企减税咧，佢都有功。 系啊，其实佢建议过咁啊，而家真系有其他又好似其他啲政党政府都跟 采用啦。佢本身咧，佢建议咧系Pauline 建议系50 million，即系5000万咧先至获得个减税。 咁而家交资决定最后都系跟5000万，都攞5000万嗰、那个嗰、那个界限嘅。 本来呢部系话要一个 billion 啦，100 million， 再高啲。 咁阿 Pauline 就话唔得啊嘛，太高啊嘛，唔公 fair 啊。咁佢就后屘就话10 million啦，喺度一路同佢喺度拗。咁最后都系抄咗佢。但系啲传媒又冇讲，啲传媒好少会提到 Pauline 系提10 million，即 系 好多。 系啊，佢就系讲而家个政府就决定咁咯，即系冇提翻个原意系由阿 Pauline 嚟嘅咁样，即系。 因为我睇 Pauline 啲片，佢有讲。 唔係，因為我哋支持佢，我哋留意佢先至會，即係佢講過乜，我哋知啫嘛。咁第啲人唔會噶嘛，係咪？即係唔會知道。如阿葉 Pauline 講，咁第二個攞咗佢個光環出嚟，咁問題就記以為第二個人提出嚟咯。 咁咪真係似嗰啲黃絲嗰啲咁樣攞咗光環。 係啊，係啊，係啊。 就唔講原喺邊度出嚟咁樣。 佢好似減幾個 percent 嘛，由730減到唔知27-25之間咯。 在未來兩年就減到 27.5， 就是終極就話在10年 25%係有5% 都幾緊要㗎，對嗰啲企業嚟講。咁但其實真正個得益係乜嘢嘢咧？我覺得又覺得，我就懷疑嗰個得益效果未必係可以同整間公司嘅由上至下嚟到好平均咁分。我就懷疑佢嗰、那個係冇錯，個利益未必去到顧及到普羅嘅即係打工仔 咯。因為政府個理念就係諗住啲咧，如果減税咧，咁啲公司會請多啲人。但係問題係你睇翻而家個社會好多咧，佢哋係請4-5-7嗰啲做咯，即係請外勞 啊。外勞啊嘛， 請外勞啊，你減咗税都冇用，係唔會幫助佢請多啲人嘅。 係啊，唔會咯。咁其實老闆咪 即係老闆自肥咯，可以係啊。 系好老板多咗咯，即系老板赚嘅多咗咯。其实老板赚嘅多咗， 老板自肥咯啲老闆。 系啊，其实有时佢个利润高咗，佢其实有几多肯真系可以投资翻落去嗰、那个即系公司嘅发展啊，或者系喺啲员工度咧。而家我相信都系比较保守啲啊，都未必会噶啦。即系嗱，以前嚟讲，佢话我喂减你个嗰个成即系减税，等你公司可以多啲钱喺手，或者等你多啲钱咧，觉得吓，其实佢就系鼓励你公司去将嗰个钱去投资，譬如你训练， 请多啲人啦， 系啊，你譬如你啲员工嘅培训，譬如话可以你资助啲员工去读下大学啊，进修啲课程咁样啦，或者譬如去读啲书咁样啦，咁大家唔会噶嘛，已经完成噶嘛，我做咩抌咁多钱去训练个员工啫？我啲4-5-7喺度，我签几张证俾佢平，佢咁平到死噶，鬼咁平，系咪先？ 我使乜嘥钱培？ 系啦，冇错啦，咁变咗嗰个得益又未必会真系，即系同政府个原意可能会有啲背道而驰咯，即系未必系咁理想咯，咁样咯吓。 你真系得把口讲嘅啫，讲到你其实都系益翻嗰啲商家佬。 其实都系帮啲商家咯，都系。系啊。 系啊。咁啊，讲完呢单啦，咁就即系关于减税啦，咁就讲翻政府最近咧，有一个印度条例搁浅咗，你有冇听？听呢单嘢 嗱，有咁今次嗰个咩咧？做中国嗰个发言人嗰个咩出咯？从嗰度讲，叫即系要求澳洲慎重就重新考虑，觉得佢咁样对双方系会有益处嘅。咁我又谂紧，究竟我哋会有几大机会，我哋会翻中国引导一个澳洲嘅嘅人翻嚟咧？ 喂，有咁咪Crown 嗰单嘢咯？你记唔记得有做？ 哦，Crown 系啊，嗰单嘢 即系赌场嗰单嘢。 咁但唔係喎，嗱 ，Crown 嗰單其實佢唔係喺澳洲犯咗法走去中國喎，咁啊唔係話印度喎，佢就係喺中國俾中國政府告佢哋話佢哋係犯咗中國法律啫嘛，咁樣咯。 咁啊 係。咁但係佢主要係因為想中國係想話喺度即係想喺澳洲，因為你知澳洲有好多即係好多啲官員同埋富二代逃咗嚟啦，咁即係佢哋究竟佢哋嗰啲嗰個即係啲財富嘅來源係咪真係咁廉潔就未必啦，咁啊即係好大懷疑咁樣。 變咗佢哋希望用呢個引渡條例咧，認為即係幫喺中國捉翻一啲所謂佢哋中國認為嘅一啲貪官啊，或者一啲即係有啲金錢嘅來歷不明嗰啲人士想引渡翻中國咁樣啦。咁但係因為澳洲政府佢取消就基於好多即係一個好多啲議員啊，同埋國會入面好多議員咧就提出一個疑問，就認為因為大家兩個國家嘅嗰個司法制度完全唔同啦。咁同埋佢就好懷疑中國嗰個司法制度嗰個公正啊。變咗嚟講，佢係驚會利用呢個制度去執行一啲政治任務咯。譬如話一個人佢唔中意，或者某一啲人佢係喺政治上同即係。中央政府可能有少少摩擦或者少少鬥嘅話咧，佢又會用一啲咁嘅利用呢啲嘅行政措施去即係去 係啦，去打俾一啲人啦。喂，咁如果個引渡條例成立，其實你正比都嘥鬼氣，你申請正比都嘥氣嘅，都會俾人拉 嘅。嗯，係啊，咁佢呢個係中國啫，係嘛？不過好難講嗱，你香港人嗰成日就話我哋香港人，我哋唔係中國人咁樣。但係你記住，你香港係逃唔離中國人，因為喺個基本法同埋喺中國嘅法裏面咧，其實你佢可以定你，即係其實你香港人嘅身份同中國身份咧，唔係香港人定嘅，其實係中國嘅中央政府定嘅。 吓，系咯，任佢噏。 系啊，佢喺中国嗰、那个中国嘅公共安全法里边咧，佢可以定你香港居民系中国嘅国民嚟噶嘛？就算你香港居民走咗嚟澳洲，其实都可以话你系中国嘅公民噶嘛？中国海外公民。咁如果你佢话呢条引渡条例嚟讲话，就算你话你正被嚟咗之后，佢可以引渡你翻去噶喎。即系佢如果 好危险， 系 所以 讲 住都要反对啦，系嘛？ 你反对，所以嗱咁又嗱，跟住呢单嘢又打开另外一样嘢啦。喂，你因为你系揸住本香港 BNO 啊，唔系香港嘅特区护照，咁你佢因为你香港特区护照，因为香港特区系属于中国嘅，即系系属于中国噶嘛，特区嚟咩？咁因为佢中国系有权话你揸住香港特区证咯，佢承认你，即系个身份咧，唔系你话我系中国人就中国人，而系中国俾你嘅。如果佢承认你香港人系中国公民嘅话咧，你去到海外嚟到澳洲，你都系嘅，你都系嘅。咁所以嚟讲，你话，我喺香港过嚟证备得啦。如果你揸住本BNO 咁咪得咯。但如果你揸住一份系香港特区护照嚟讲咧。如果呢、這個即係假如今次呢個引渡條例係成功嘅話咧，俾個證俾你，佢都可以拉翻你翻香港，或者翻國內咯。咁其實非常之危險嘅。嗱，咁最近有個事例，你都睇到啦，就係、是、有個嚟咗澳洲講書噶嘛，係咪啊？係 啦， 嗰個廣 州嗰個。 係啦，咁喺度大學教書噶喎。咁人哋話喺大學教書咁啊，而且有人覺得，唉，過咗嚟仲係澳洲人，唔係喎，又唔係，真係唔係喎。原來中國人拉得佢喎，仲可以翻嚟中國可以拉得佢，佢翻嚟。佢受唔到中國，佢受唔到澳洲嗰個政治保護咯。 唔係因為佢走 PR 啊，問題 係冇錯啦，就係啦。冇錯啦，如果揸之前佢就係受咗澳洲嗰個領事保護啦，但佢就唔係咯。佢喺澳洲即係大學教書啦，咁樣啊，即 係其實好多人都假假假。其實如果你申請證幣，唔係即刻成為 申請證幣，你要等噶嘛，起碼等一兩年噶嘛。 哇！咁即係如果你申請個證幣，你都唔好咁快翻轉頭。 有個 temporary。即係有一個都有一個過渡時期嘅，有一個過渡時期，即係一至兩年咯。聽佢走先，就算你而家攞永居都係，佢批咗俾你都仍然係叫 transition 啫嘛。佢一個都要係等兩年，呢兩年內你唔再犯有其他事後咧，那個 PR 先至叫做實證嘅。即係其實我周圍話，你批咗 PR 咧，其實呢個係暫批 PR 嘅啫。咁你兩年內你唔會有其他犯嘅事啊，或者刑事事，或者再快有發覺你有其他假資料咧，你呢兩年都隨手要取消你嘅，咁係通常兩年後先至叫做落實咯。咁但係呢啲行政措施其實可以改嘅，即係可以改嘅，可以。 因為我以為你證幣就即刻係 citizen。 唔係，都要你申請嘅，佢會邀請你申請。佢俾一個其實嗱，證幣唔係佢俾一個永居嚟嘅啫。咁 citizen 其實嗱，澳洲唔會逼人做 citizen。譬如嚟到我政治庇護你，但我唔會逼你做澳洲人。你即係我哋會出一個即係邀請咯，邀請你入加入澳洲籍咯，咁樣咯嚇。 咁啊，即係幾大都唔好贊成呢個引渡條例。 所以今次咪係咯咁樣。咁都冇壞嘅，你咪取消嗰、那個如果嚟到，如果真係嚟到證幣嘅，你即刻取消攞到證幣，你咪即刻取消嗰個中國人身份咯。 可以取消咩？點取消？ 好似香港早排文教介紹過啦，你可以嗱，因為嗱，好似話好似話，就算我哋入咗澳洲籍嚟講咧，你如果你仲係揸住本 特區護照，佢都話佢唔可以，佢可以唔承認你嗰個澳洲護照嘅喎。如果我哋翻，即係等於我哋攞翻去中國，佢都話你，我唔承認澳洲護照，因為你仲係有中國人身份咧。你首先係中國人先，你先就澳洲人。 哦，即係你要取消咗當地嘅證件。 係啊，你要自己 declare 咯 ，declare 話我係放棄咗做中國人嘅身份咯。咁早排咪早半年前都香港都熱紅啦，好多時都教人話，其實你係點樣去申請放棄一個中國人嘅身份咁樣咯？即係你要自己宣布你宣。中國人身份嘛，即係如果你冇宣布嘅話，佢話就算你都係澳洲啫，我仍然當你係中國人噶，我仲係要你噶，我阿爸阿媽 好愛。但係澳洲係算係澳洲係接受雙重認證。喺 中國 大陸咁我可以理解啊，你有呢個澳洲嘅citizen 做少啊，但係咁如果你香港嗰啲， 係啊，但 係 佢係 啊， 真係，所以其實都係。都係有個難睇到咯，所以你一係斬釘截鐵咯，你放棄咗嗰個中國嗰個居民身份咯。 最簡單啦，其實都唔知要嚟做乜。我覺得你有咗澳洲護照已經好多用途啦。 係啦，喂，講開嗰個頭先我哋講開話嗰個即係揸 PR 嗰個，佢又發生咩事咧？嗰、那個係 嗰、個佢係之前批評北京噶嘛？ 佢澳洲批評過，佢澳洲大學啊，或者啲論壇裏邊要批評過噶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跟住就走咗翻去中國， 跟住就走翻中國話探親啊嘛佢。 係啊係啊。 跟住就中招啦嘛係啊。 咁因為你翻嚟中國，你都仲係中國公民嚟噶嘛。 佢因為佢用 PR 入境 嘅 問題係。 嘅佢仍然即係你仍然受控制於即係受管於佢中國嘅法例裏邊咯。咁佢可以用公安法話你噶嘛？你走去外國即係顛倒，即係喺度下喺度顛覆個政權，又喺度咁嚇。即係唱衰個政黨咁樣， 咁 係啊，因為你都唔係澳洲人，你係中國人啫嘛，你走咗澳洲咁解啫嘛，係 咯。 因為其實佢啲人成日好多人攞 PR 就成日諗翻中國係方便，有啲人又想淨攞即係攞 護照，唔係主要係啲人， 即係有啲人有啲譬如年紀大啲仲可以， 係 啦有樓啦，變咗仲可以，即係可能仲有物業， 係啦， 佢要保留個大陸嘅身份，因為可能大陸仲有物業或者仲有其他投資，同埋有啲年老嗰啲咧，講係攞 PR 啦。攞住養老金啊，即係佢仲可以收大陸少少嘅養老金噶嘛，有啲 嚇 年紀大嗰班嚇， 即係政府嗰啲咧下過啲錢噶嘛。 係啊係啊，有仲有少少就走少少嗰啲噶，嗰啲嗰。 係啊，大部分主要點解攞 PR 就係因為大陸仲 有。係啊，嗱，兩個有啊，係佢即係佢仲。 如果你有樓，你一定要係 citizen 噶嘛，大陸。所以其實你嗰個 FTA 係唔公，點解大陸人攞，點解澳洲人唔可以先？ 咁仲有啲人諗緊就係話係咯，即係翻大陸我揸 PR 翻去平好多嘛。如果我揸澳洲翻。簽證都百幾蚊一次啊嘛，一次都百幾蚊，又要仲要簽喎，仲要走去領事館， 係咯， 攞簽喎，咁我邊人方便好多啦，買張機票話走就走啦，係咪？ 但 係 佢又唔諗到有咩事嘅時候俾人拉就真係好唔便。 係啊係係係啊係啊，真係噶係，咁樣係。 不過多數啲人我 都好彩喎，放得翻嚟都算好彩啦，放得翻翻嚟。 多數要 PR 都係因為有立其他，如果佢哋 係啊，如果轉咗，即係同佢攞 PR 咧，佢一定係同中國仲有少少嘅聯繫。有少少聯繫， 或者佢做公司嗰啲喺度， 佢唔捨得呢樣嘢，佢先至會。 呢個人可能有樓或者有公司，如果唔係佢一早應該申請 citizen， 因為個報道佢啲屋企人已經係 citizen。 佢應該好識諗，佢都大學教授嘅，應該會考慮到呢樣嘢嘅啦。咁佢唔放棄，一定佢有佢因由嘅。咁今次我諗佢翻嚟，可能真係今次痛定思痛啊，會決定心就做個澳洲人咁樣啦。 好大機會多過， 因為佢跟住翻嚟，佢繼續鬧喎。佢話即係嗰啲人咧，佢 think they above the law， 即係佢已經批評話入大陸啲人。如果我唔同佢合作嘅話咧，佢哋就即係佢哋會凌駕法律嚟處理我。 但係我睇啲新聞話今次好奇怪，雖然佢揸 PR 咧，澳洲政府有介入喎呢單嘢。 佢可能係大學，因為佢係大學嘅教授咯。 同埋 Labour 有人介入喎， 似乎。可能係佢介入，但佢未去到外交層面咯。因為佢只外交層面就唔得，即係可能利用一啲某啲嚇政黨關係啊，或者即係仲一啲係咯，即係可能用某種方法，大家去嚇希望大家商討下啦，就未去到嗰個外交層面。佢外交層面又比較就高少少噶啦，又再高一啲噶啦。咁都好啊，佢都好彩叫翻到嚟啦，继续教书。 佢好彩，即系落执翻条命。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咁啊，仲有啲咩好嘢讲咧？我哋跟住 系啦，讲起呢、這个即系呢个俾人捉啦，引渡啦。喂，最近咧，即系有啲回教徒咧，俾人捉咧，都好恐怖啊！呢单嘢你有冇睇啊？新闻 有啊，有啊，真系佢哋嗰啲， 佢哋 亡命之徒，我觉得嗰班真系， 佢哋真系黐 线，真系你冇威服喎，真系。 即係佢哋本身 係 你 IS 咁啲人 你個澳洲政府，即係你都知啊，我哋文化唔同啦，可能就係即係人佢哋諗住入去坐監改變啊，等佢順行翻。點知咧佢哋入到去咧，單止仲搞到其他啲反咧變 IS。 係啊，因為其實嗱因為我都話去過即係呢度都依家唔，即係佢係鼓勵你，除咗佢即係澳洲比較人道少少唔同嘛，即係要運到你一個人咧入邊真係好 isolate 嘅，佢即係運咗入邊咧，但佢都仍然鼓勵入邊係交朋結社㗎，即係譬如你即係交朋結社 有社交啊，有放飯嘅時間啊咁樣係啊。 我覺得你人係唔應該係唔係一個 island， 即係唔係咁困住你嗰啲鐵枝。嗱，呢度真係嗰啲家庭唔係好多鐵枝嘅啫，鐵枝唔係好多。 佢哋嗰個已經係放佢哋喺高。 係啊，咁已經係計，但佢哋仍然可以鼓勵你好多，譬如有啲即係一啲空間俾你，儘量啲人會接觸㗎。佢嗰啲人係需要大家 interactive 有接觸㗎，咁咪鼓勵你咁。咁變咗就變咗呢班人咧，佢就利用嗰個地方咧，就去宣揚佢哋嗰個教義 嘅。教義，跟住黐線嘅成班跪喺度，佢一日拜 係啊，咁跟住其他人都咪拜咯。因為嗱，喺入邊嗰啲其他啲罪犯嚟講，可能佢哋本身唔係佛教徒嚟噶，但係因為嗰啲人可能都係真係都佢得係冇乜信仰嗰啲人嚟噶，即係嗰個喺上面或者喺個思想上面，真係比較空虛少少咯。 同埋即係佢哋可能覺得親呢班友咧，好似幾勁咁咧，咁兇狠。你都知啲罪犯啦，最中意威噶嘛。 係啊，即係會崇拜嗰、那個，因為佢哋啲人就係即係唔守法咁啊，就會崇拜嗰個暴力或者崇拜嗰、那個嗰種嘢咯。咁入到去，比如講咁啊，佢哋本身就冇宗教嘅嗱，你可能混咗十個回教徒，佢哋會話你好少會混咗十個基督徒或者十個天主教有混噶嘛，即係拉啲回教徒入去坐監度多過你會拉到基督徒入去坐監噶嘛，咁基督徒入去嗰個機會就好少咯，同埋咁佢哋入咗去之後咧，佢哋喺入邊咪宣揚佢哋嗰個回教教義咯，咁同埋仲慘。你其餘嗰班人咧，混住入邊，一日對住日日俾你洗腦，係咪先？ 跟住而家，因為你就算咧，而家話咧恐怖到咧，就算你放，即係你呢班伊斯蘭幫，即係搞到啲人伊斯蘭化呢班人，就算你混佢一世坐監，但係佢、即係佢好似，我唔知你有冇睇嗰套戲《Saw》咁啦，即係好似有個 leader 咁樣教到啲有啲徒弟咁咧，佢而家最驚係嗰啲反出到去會變伊斯蘭化咯。 系啊，佢因為佢喺入邊，即係一俾前面嘛。如果一日對住講住啲， 因為有啲反佢唔係好似呢啲咁變，即係本身佢坐入去嗰陣，佢唔係因為犯啲高即係重犯嚟 啊。 即係可能譬如偷嘢咁樣坐入去，咁咧變咗可能放住咗一兩年就會放翻出嚟噶嘛。咁如果呢班有伊斯蘭化咗，即係隨時會變恐怖咗出嚟。 係啊，因為佢有咩有啲罪犯坐入監坐入嗰陣咧，有啲唔係真係咁清醒話知道我真係受到，哎呀，我已經受到應得嘅懲罰啦，我真係而家受緊應得嘅。佢哋咪有啲仍然覺得係個社會對我唔公平㗎，其實我冇乜嘢啫，我為生存咪可以乜乜啫，我搵唔到食物咪就去搶去偷囉，我有咩錯啫，咁佢就會覺得你用啲咁嘅西方用啲法律嚟到咁樣制衡我，其實我因為我你大學生你醫生你搵到錢，我冇讀過書我搵唔到錢，我咪要扣偷家拐騙去搶返嚟囉，咁有咩錯啫，即係佢個思想會覺得我冇錯，就因為你哋啲人有學識，跟住定埋咁多法律，跟住嚟到喺度抵制我，咁於是佢覺得個社會對唔公平啦，佢一直覺得你因為你哋叻搵到錢，我想去搵多啲錢你要搵入嚟，跟住佢覺得個社會對唔公平嗰時呢，就好易受到呢班人令到影響到，因為啲西方思想啊，西方啲乜啦，就好唔公平啊，打壓我哋啊，跟住佢就好容易，因為佢自己個可能個有時有部分人可能個自己水平低少少咧，就好容易俾呢班人咁樣洗咗腦啦。即係用足 夠時間教下佢。真係好危險噶喎嗱，因為呢班人即係呢啲可能本身入去唔係重話佢，放冇幾耐放翻出嚟，如果你人數一多，你唔好講多啦，就算幾十個變咗孔子都幾 好。係啊，因為佢入邊咪解咗，你睇呢個世界對你幾唔公平，你冇錯㗎，佢哋拉你坐監。你冇嘢㗎，你想搵多啲錢啫嘛。係啊，你可以㗎，其實即係佢哋話，哎呀，嗰啲人，你強姦冇罪㗎，嗰啲人係抵強姦咁。咦，咁就俾人強姦翻啦。係喎，我唔抵喎，我強姦係冇罪喎，點解我而家強姦俾人要拉嚟坐咧？跟住佢咪會覺得呢個西方嗰種文化對佢好唔抵咯。原來啊真主話，我強姦呢百人女人，我冇罪㗎喎，點解我會俾人拉走嚟咧？跟住佢就開始有嗰、那個對西方有個反叛嘅意思。跟住佢放咗出嚟嘅前文，覺得個西方嗰種思想對好唔好啦？跟住佢就會走咗回答咁思想，原來嗰個西方世界西方嗰種理念對我欠咗好多嘢，懲罰咗好多嘢。於是我而家放咗出嚟，我就要懲罰翻個西方。 咁就死啦，咁就變回教。 冇錯，咁出嚟，係啦，冇錯啦。 咪英國有啲都係咁樣變出嚟 喎。係啊，咁咪係咯，咁佢覺得㗎，即係原來

佢中间嗰度之前等咗好耐啦，个块地，即系你知唔知好多年 嗰度，那個 R, 本来嗰度前 R 旧 RTA 嗰度， 系啊， 嗰度嗰块地好多年，我啱啱嚟嗰租已经等好啦，之前嗰度有间精神病，有间精神病噶嘛。 即係咪？最後去到直接咩嘢 ？Taylor 啊 ，Taylor 間學校好遠都，即係成區嗰度咧，佢好多年前已經有一個社區，就係諗住將嗰扎區加埋咧，係發展可以住十萬個 resident。係 啊，但係問題係， resident係近個市區 嘅。你住人緊要，但係你有冇咁多嘅配合咧？嗱，而家要講緊之前，我睇新聞就話有人已經講緊啦，未來五年嗰度起碼要多1000個學額，先至滿足到而家個需求啫。 係學額，因為你個人口政策，即係你唔係話，哎呀，我哋發展一個。地質起好多好多，咁因為你其實你係好多社會設施配套量咩嘅人口政策，咁你計下呢一區我哋係通常嗰、那個人口個組合係乜嘢嘢，跟住你就分析之後咧，跟住你根據依一個結果就去做一個城市規劃，譬如話依家我哋係啲年紀係會多咩人嘅，譬如話老年人多，咁我哋要發展一啲譬如可能多啲護老啊或者其他嘢啦。咁嗱好簡單，你好簡單個社區，我就算你譬如。醫院啦，咁你醫院你講住話未必起到咁大間醫院，咁你唔就算醫院，咁你都有翻咁多個 GP 嗰啲，即係所謂嘅叫做診所或者即係起碼係醫療啊，或者有冇藥房，即係有好多嘢配套去配合噶嘛。你突然間湧咁多人喺度，係咪？ 係啊，你政府嗰啲即係設施咯，你好多嘢公好簡單，你公園咁，你起到物質質都冇公園，冇得俾人休閒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咪由香港即係會見到。真係你香港人嚟講咧，你嚟到就好有歸屬感啦。第時我嚟到之後，跟住咦咁行出去旺角咁樣嘅，即係而家有人去到 Yellow Square 啦，應該 係啊，唔係 Green Square 啦，係Yellow Square 啦，係去到。喂，其實都啱喎。其實你睇個區咧，而家新入去嗰啲住嗰啲咧，全部都係亞洲嘅黃面孔。嗱佢有大量嘅國內人士啦，同埋都好多香港學生好中意住嗰個區嘅， 因為方便。覺得學校 方便出市區， 同埋嗰啲 同埋 grad 啊嘛，你係啦，我都識得有啲人話，即係嗰啲咪中意啲學生哥啊，啲或者啲年青嗰啲打工人中意出去夜晚出去 grad 啊嘛 ，grad 即係出去 grad 啊，出去 clubbing 啊，咁飲夠，跟住佢話：，喂，我哋兩三條友坐的士翻都唔使飲啊，仲平過坐巴士，即係我哋譬如三個人四個人坐由即係 CBD 日頭行街近嗰頭走翻去 Setland 啊，走翻去亞歷山上嗰邊都係廿都唔使廿蚊的士，嗰三條有啲人幾蚊啫嘛，咁咪抵啊嘛，佢就好玩啊嘛，咁啊，所以咪中意住曬嗰個區嗰度咯。係 啊，同埋嗰度多嘢多咖啡味，而家開到嘢食啊。 嗰啲係啊，喂，嗰度有好多間好食麵包喎，即係嗰啲人就懶高檔咁啊，食麵包食個咖啡 咁啦。平㗎唔平㗎，啲嘢好貴㗎， 好貴啊，好貴啊！嗰啲我都食過㗎，嗰度食啲西式啲。係 啊，但係咁喎，雖然咁講啦，逼爆曬啦，咁多 unit 啦，但係最近咧好奇怪喎，樓價暴升喎，你有冇睇呢單新聞？ 咪講過咯，我哋即係其實分析就好多好多負面嘅因素，但係調翻轉咧就係背道而馳，一味係咁升，好似話Sydney 去年一年內咧樓價平均升咗18%， 哇！ 真 係 嚇死人。 19 house 啊，講係講 house， 講 house 啊，佢呢個報告係講 house 噶，唔係係啊 house 係啊， 咪講英語先 啊，係啊，淨係三月份已經升咗1%， 係啊， 黐線，跟住 Melbourne 都升咗14%， 係啊係啊，咁都冇用嘅，其實即係好似香港話就係一俾辣椒，即係辣唔到，好似嗱成日呢度澳洲就係倡議話。如果海外人士加 stamp duty， 加 stamp duty 咁樣加，我哋好多節目講過咯，你咪加咯，你咪加，即係你啲樓佢可以由80萬，突然間一炒到上100萬，你 stamp duty 我2萬，你加多3萬咪3萬，你加多咪加。 唔係問題係你俾， 即係真係佢唔係嚇。 佢唔係問題，佢唔係個錢嘅問題，係你總之你肯俾啲我啲錢入嚟就得。 係啊，佢有錢入得㗎。其實而家又有惡性循環，即係佢炒嗰時候。我2萬銀stamp duty， 我要你加多3萬，咪冇所謂咯。嗰層樓100萬，我諗住買110萬，我今日買個115萬咪得咯。你收到我 stamp duty， 即係水漲船高啫嘛。其實又一個惡性嘅，即係惡性循環嚟，個 chain reaction 嚟，又係，因為佢 政府又唔想改，因為咧你如果樓市跌，咁佢咪收少啲錢。 係啊，收少多先。其實政府就係咪又係嗰個 stamp duty 嗰度咯，即係等於以前香港都係㗎，政府鼓勵你住嗰一間屋，同一間屋，即係佢睇個 turnover 啊嘛。你一年炒得多嘅話，呢間屋可能我幾萬銀。如果你一年炒10次，哇！我淨係收你 stamp duty 收你幾廿萬， 係咯， 即係收咗成間屋嘅錢翻嚟啦，已經係咪先啦？ 係咯， 即係叫 turnover 高啊嘛 ，turnover 高啊嘛，佢要你哋真係要轉轉轉， 咪咁咪收得多咯。想收 stamp duty 扮曬喺度，所以點解啲樓市咧托即係政府懶係無計可施？其實佢唔係無計可施，係佢唔想。 亦都好難做嘅，因為佢哋嗰班人，佢係嗱，你政府去分析個市場，好多時用一啲即係經濟理論啊，即係啲經濟嘅實踐或者經濟，咁不過其實咧，佢係記住係佢哋唔跟規矩做嘢噶嘛。即係佢哋唔係跟一般正常經濟嗰種運作啊嘛，你政府嗰啲即係用一種正常嘅經濟運作去估計咁樣，咁原來去分析，咁樣原來嗰班人唔係噶嘛，即係唔係用一個正常經濟嗰種發展，即係話咁快就唔會有馬啦，加息啲樓就跌，唔係嘅，佢班人係調翻轉嘅，即係同你嗰啲所謂經濟分析、經濟理論咧。是完全脱節的，是完全不受呢一套影響的，即是我哋加息，我哋加息，我唔買多層啲，你再加息，我再買多層，加 standard， 加 standard 有乜所謂啫？我照買，即係你嗰啲正常嗰種所謂經濟嗰種措施對呢個市場對呢一班投資者咧係冇一個作用， 冇作用嘅， 你除非就唔俾買，都未必啊，佢哋一樣有法律，即係有其他嘅途徑一樣可以睇到嘅， 係咁你覺得咧？樓市幾時會跌？澳洲嘅樓市 真係唔知諗啊！真係等資爆咯，即係中國真係冇錢啦，嗰班人真係冇錢。但係你變咗你冇錢之，始終就最後一隻人話第一桶金，咁就有就算中國就算有諗都有最後一桶金啦，嗰桶金都可以淹沒你成個澳洲啊！其實真係嗰嚿錢真係好勁噶嘛，係咪先？係咯，講好即係其實你變咗你做到成個世界嚟講，會唔會因為譬如話我哋成日望話資爆咁啊，好資爆，其實資爆其實佢都話即係。最後嗰桶金石係足以淹沒成個世界，即係佢呢桶金沙石可以 咁咪即係等於挖爆咁咯。 係啊，真有嗱，譬如你話 經濟挖爆啊，呢個係 資爆臨走之前，OK， 你唔好講話，可能佢有100万亿嘅資金啊，爆爆。喂，唔好臨走之前佢走得到資爆之前走多100几亿出嚟呢個世界，抌你話抌一百幾抌咗100几亿抌落嚟澳洲，就抌落臨時。好，你話望資爆死係資爆死，澳洲都陪葬啦，係咪？真係，所以其實真係見到呢班人真係好驚呢班人㗎咯。 所以即係點搞呢單嘢？ 即係你望佢死，其實佢累死好多人㗎嘛，即係好多人要陪葬㗎嘛。係 啊，咁但係點搞咧？你覺得我哋澳洲辦法可以？ 你除非真係所謂行立市咧，但係你澳洲即係西方嗰種文化，佢又行唔到咁難嘅喎，即係成唔可以話未死之前就跟住。真係唔到死都即係你好似因為佢成日講啲西方公平㗎嘛，公平即係要唔可以話佢哋都未抵攬我哋事咁樣就喺度行好多辣椒，即係太過大愛，即係佢哋未睇到啊。同埋因為而家嗰班政客都唔好似都睇唔到嘅問題咁樣，佢哋睇到個 係咪真係冇得搞你 咁？我覺得冇得搞啊，真係冇得搞。 真系一齐爆咗！ 你除非好，即系要出翻个特朗普嗰啲咯，咁硬朗嗰啲咯，即系唔系冇政策嘅，有政策嘅，但系你要即系呢班人硬下低咯，好似讲我加你税，加你乜嘢？即系你可以用好辣嘅，但系呢班好似我哋澳洲好似啲政客好似冇呢个 mentality， 我觉得 啊。 主要是他哋冇嗰種 mentality， 即係 又係有時候又係白結飯嘅，你累到澳洲人冇飯食咪得咯，再多啲澳洲人冇飯食噶嘛，咁可能 唔 care 喎， 好多澳 豬。係啊，真係仲係，即係仲係未喺西方之中仍然係比歐洲比英國人比美國人嗰、那個仍然係遲鈍一啲咯，即係落後一啲，係咯。而家英國都醒啦，美國都開始醒啦，漸漸醒啦，咁你澳洲仲係未知嘅，所以而家澳洲咪變咗係最一個橋頭堡咯。對，即係對於走資啊，或者對於中國人嚟講，去歐洲唔掂咯，去美國都唔係咁受歡迎喎，咪只有拱曬澳洲咯。咁即係有啲好著數，我哋仲益曬我哋，益曬我哋。但你要諗一個後遺症係好重㗎，係好大的， 影響好大㗎。 有啲人就淨係睇個經濟點講，哇好啊，啲錢唔去澳洲嚟，即係唔去美國啊，唔去歐洲，嚟曬澳洲啊，益曬我哋啦！今次即係一個千載難逢啊，益曬我哋。 咁你咪變咗好似嗰啲國家好太依賴某一個國家咁樣，咁譬如好似韓國咁太依賴大陸旅客，一冇啲人咁就真係派到。

將我哋優點啊嘛。而家我哋唔係將我優點去沒落咗，係咪？ 俾人哋嘅賣曬俾大陸， 即係人哋外國優點走嚟沒，就我哋即係取代咗我哋嘅優點，沒落咗。我知唔知我哋優點沒落咗咯？咁咪咯。啊、即系而家唔可以，即系等于唔可以搞到全球一体化，话全球即系喺投资上面，啊，原来做地产好，咁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放弃自己本身应有一种生产嗰种嗰种优点，喂，炒得好，全部世界炒得好，你谂下个人嚟个将来社会变成点样样啦？系咪自己个个揽住个砖头嚟食啦？咁呢个其实好值得大家去谂下咯。咁但系而家啲人就都系啲商人都系急功近利咯。 K 嘢噶啦，佢哋 系啊，咁你讲个炒楼真系继续炒喎。你澳洲你有冇听过啲地方，即系佢就话有啲完全即系谂都唔谂到嘅，人哋话有个地区叫做咩？叫做 Will 唔知乜嘢 Willmont， 我从来未听过， 都未听 过。话而家啲人已经开始嗰度收购楼宇炒咯，开始炒。咁佢话形容呢个区以前咧系超过有三，即系估计保守有三分一咧系吸毒嘅。咁而家都已经开始由即系话最平嘅楼咧。一年前都仲有三十几万，而家已经开始上到51万啦，即系一年之间由三十几万上到去。 有冇讲咩地区嘅人买嘅嗰啲楼栋？ 冇讲啊，都系即系呢啲区，其实我都听都未听过呢啲区。Real Mall 未听过，真系 系好喂，迟早咧，我咁就炒到去啲 Woody Hill 啊，嗰啲地方都炒 嘅。三教九楼嘅地方。 如果你去到连到 Woody Hill， 你都见到成堆中国人喺度住嘅话咧，好恐怖嘅。系啊，即系真可以用凉冚啦，都系叫凉冚啦，真系 着到真系凉冚。中国人喺度啦，而家。 Mandarich 系啊，其实呢啲好偏僻嘅地方嚟噶，真系好偏，而家好偏远噶咯。 系啊，咁啊真系。你谂下系咩人住？蛇差佬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唉。 所以你觉得澳洲应唔应该系行翻英联邦，唔好黐咁多大陆？ 系啊，而家嗱，英国就而家都系呢个就真系就去翻大英，即系嗱英聯邦曾經試過有好輝煌嘅歷史嘅，即係覺得個英聯邦係好威嘅，即係有英聯邦運動會啊，同埋英聯邦國家係好多嘅，即係除咗幾個大國之外咧，仲有英聯邦有好多細嘅國家，譬如喺非洲啊，或者東南亞有啲好細嘅國家噶嘛，因為可能以前係俾英國係 統治過， 咁啊係啦，咁就入咗英聯邦啊嘛，咁後來跟住就散曬啦，跟住英國就開始又走歐洲一體化，咁跟住個英聯邦完全係忘記咗，即係直接唔覺得有英聯邦呢樣嘢噶。咁而家又重提翻咯，就由幾個大國啦， 因為啱啱啟動咗個 article， 係啊係啊， 即 係 個 英國嘛，去咗啦， 係啦，咁咧 脱歐啦嘛，即係脱咗啦嘛， 有可能再重新傾翻英聯邦呢咁得翻啦。 應該會嘅，而家倡議就有即係首先而家四個大國即係帶翻頭想推動翻呢個英聯邦嗰種以前嗰種輝煌啦，講譬如話就而家有加拿大啦、澳洲啦、英國啦，同埋紐西蘭啦，嚇呢四個都係即係以前所謂英籍即係英籍人士嚟到發展而成為國家嘅地方啦。 會大好大鑊嘅喎，咁而家咁多強國人入澳洲，咁咪又多啲人嚟諗住可以攞埋英籍。 係啊，咁咪通曬成，咁咪更加吸引力更加大咯，更加大。 咁啲樓咪仲貴嘅咩？ 係啊係啊，所以佢哋當時佢哋嗱佢哋諗呢樣嘢就係為佢哋嗰個文化，為佢哋嗰種嗰個佢哋即係英聯邦。嗰、那個理念啦，佢哋當時係冇諗到嗰啲，其實呢啲係叫做即係佢哋冇考慮到呢樣嘢噶嘛，即係佢唔會因為好多中國人喺澳洲或者中國人加拿大，咁佢哋考慮呢嗰個英聯邦，其實冇考慮你，因為而家唔同以前個英聯邦嘛，即係而家個英聯邦國家係侵咗一大堆係唔係英聯邦嘅人嚟噶嘛，咁樣咯嚇。 好大鑊。 其實你而家全世界行。邊個國家行咩政策都大鑊嘅咧，因為你根本呢個世界係俾一班人走咗出嚟搞到咁大鑊噶嘛，即係你走乜嗱咧？就算你話，就算歐洲共同體即係 EU 咁，就算 EU 咁唔散嘅話，你而家歐洲好多人走咗去嗰邊，即係有問題，即係你一定會有其他問題，就好似話啲難民，如果佢一個歐洲共同體佢記者收咗咧，咁啊等於佢又成去咗國家全國工。國家通行嘅咯，係咪先？你歐洲喺你個嗰個難民，佢法國承認咗，咁你英國就要承認嘅咯，即係佢都法國，你應該就俾佢嘅咯。咁所以英國咪開始就係斷交咯，唔好搞啦，即係呢樣我接玩即係玩唔起啦。 咁會唔會遲啲話脱英聯邦啊？你原來你澳洲咁多強國。

或者有話越南華僑啊嗰啲，佢哋唔會分嘅係啊？ 係佢 block 埋一對，因為佢一嬲你嗰時候，佢就 block 埋噶，佢就唔會用好，即係一個人你有怨氣嗰時咧，就唔會咁理智去分析一樣一個問題，就唔會分析我唔關你事嘅，佢係香港人嚟㗎，佢都唔中意大陸人嘅，佢唔會㗎，佢見到你佢就覺得你係同佢同種，你就係嗰堆人嚟㗎啦，咁樣咯。 所以都危險。 係危險㗎，危險㗎，都係另外將 自作。我都係怨氣唐人區自保。系啦，咁今集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我哋讲到呢度啦，咁就多谢大家收听啦。 好啦，多谢大家吓， 拜拜， 下次见。